郭林看着漫天的火光，愣了足足一分钟，直到旁边的警察的警笛把他惊醒，他才握着枪冲过去，冒着炽热的温度，乔家的名字在嘴边，最后还是咽了回去。车是被人一枪打到油箱才引起的爆炸，耿伟他们领着人先把能够到的人先靠上，有两个跑得比较远，但是也被警车拦在了半道上。郭林在一堆水泥管道的后面找到了乔家和黑二两个人，因为被爆炸波及到，身上都有些擦伤，相比较来说乔家的伤比较轻。郭林把老高叫过来，两个人各自按住一个，分别戴上手铐。 先打电话让消防车和鉴证科都过来，这几个都押上车直接回局里。 郭林和乔家坐一辆车，剩下的都是单车单押。乔家一路上都安静得出奇，歪着头就差没睡着了。郭林也不吭声，先把人关在审讯室，然后他去找沈军汇报情况。沈军看他的脸色就知道结果了。 人没抓到？ 人抓了。 那就是毒品没了？ 被炸了。爆炸那样的温度，就算鉴证科能够找到痕迹，恐怕也不足以定罪了。 那你什么打算？ 跟黑狗交易的是云南那边过来的人，我核对了一下，有一个是通缉犯，直接带电话给云南的同事过来押人吧。至于黑狗这边的人，放了。 沈军放下手里的笔，往后靠在椅子上。 放了？你知道为了这次行动我们调派了多少警力做支援？你这报告估计要写三天三夜了。 这点郭林也很清楚，但是目前的情况他没得选择。 我们没有实证，最多只能够入一个非法持有枪械，无论如何黑狗这一次的买卖是做不成了，我们也不算是失败。 哼，郭林，你给我记住，缉毒组只要没扣到毒品，行动就是失败。没有那么多可以解释的东西，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折中的部门。明天一早我要看见报告出现在我桌子上，其他的事儿我以后再跟你算。 挥了下手，沈军示意郭林先出去。郭林也知道自己这次做的不漂亮，一声没吭，他转身出了办公室。门外耿伟和老高都在，见他出来的神情也猜到沈老大肯定不太高兴。耿伟皱起眉： 你被削了？ 没有。 郭林回到位子上把电脑打开，等待开机的时候，他把取保候审的申请表拿出来。 你去给除了云南之外的那几个人办手续，然后放人。 耿伟接过来，脸色不太好看。 折腾这么半天，你要放人？ 没有实证，留着也不能做什么。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黑狗和黑狗背后的人，像是黑二这样的，抓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，纯粹就是个替罪羔羊。 毒品是被他们炸的，你审都不审？ 你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口供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谢谢你了。 抓捕的情况比他最先预想的要恶劣，这次其实所有人都冒了很大的风险。不过郭林这句客气对耿伟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他把申请表往郭林桌子上一甩。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说了算。不过你记住了，以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垃圾活少拖着我。 做警察的拼了命抓到人再逼不得已放了是最窝火的，耿伟从做这行开始就没碰到过，这次头一遭竟然是在郭林这儿，他心里不痛快是当然的。老高在旁边摇摇头叹了口气： 啊，算了，我去吧。 郭林道了句谢，对周围的抗议声充耳不闻，专心致志地开始写报告。沈军让他明早交，就是今晚根本不打算让他睡了。乔家被通知说他被放了的时候并不意外，相比黑二的得意洋洋骂骂咧咧，乔家要显得平静得多。在填完了给他的那一大堆的单子之后，刻意在出门前从缉毒组办公室绕了一圈，就算隔了一层磨砂玻璃，他还是能一眼认出来里面坐着的那个是郭林。明明其实什么都看不见，乔家就是觉得里面的郭林也正在看着他。本来以为这么多年来他纵然没做过什么大奸大恶， 但对着警察他们这种人的反应也早就麻木了。今天破天荒头一遭，乔家竟然有些烦躁。他出门之后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头顶上的太阳，没搭理身后的黑暗，咬着牙闷头就走了。手机直接抠掉了电池，他现在不想搭理黑狗，也不想搭理其他人，就想回家捂着被子好好睡一觉。这趟折腾也算是在生死关头走了一圈。其实从他爸死之后，这种经历乔家积累的不少，不到这种枪战爆炸的级别，但是要说死里逃生，他都不记得有多少回了。能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活到现在，一半是靠运气，一半是靠他的脑子。他还有个弟弟得照顾，真死了倒还没什么，要是死不掉落个终身残废，或者在牢里过下半辈子，对他乔家来说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也绝对不甘心。所以今天他在把那箱毒品扔进车里的时候，连半秒钟的犹豫都没有。那里头的分量够他死十次的，只要被抓着，他绝对不要想脱身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乔家的人生哲学中，没有哪一条可以超过这个，所以他不觉得对郭林有什么可抱歉的。虽然看着那家伙一脸焦急地在火光之中找自己的时候，心里有过几秒钟的诧异，不过也就如此而已了。郭林跟他在不同的世界，他们的目标不同，做事风格不同，所以都是为了自己而已，谁也不欠谁。郭林在办公室写报告，写到凌晨三点多，整个局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眼看着外面的天色由亮变黑，又由黑变亮，郭林在敲完最后一个字之后，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，也不管对面墙上的提示牌不准抽烟，径自摸出烟来点上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这次的行动虽然不算成功，但是过程起码顺利，可见他选的那两个人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上次抓蔡强那件事，所有知情的人员加一起有12个，排除掉一些绝对不可能的，现在还剩下7个人。到底是谁呢？烟头的红光在没有光线的办公室里忽明忽暗，郭林脑子里很多念头闪过，回忆起当年，回忆起孟哲还在的时候，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碰到乔家的时候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乔家，他第一个能反应到的词是不是擅长。眼神里那股狠劲儿是想掩饰都掩饰不了的东西。乔家不是个会成大事的人，因为他的喜怒几乎都在脸上挂着。当初行迹败露，让他看见那两包毒品的时候，乔家除了恐慌外，眼里的杀气也是赤裸裸的。但是终究他也只是有个念头，却下不了手。郭林慢吞吞地抽着烟，眼睛半眯地假寐着，对于手机上反复提示的未接来电选择无视。少奇至今还是不肯死心，显然代替孟哲照顾他这个理由没办法让他接受。郭林就算浑身长了100张嘴，也没办法跟一个从头到尾拒绝第二种可能的女人沟通。虽然躲避也不是什么好办法，但是起码落个耳根子清净。做这行的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累，不止人累，心也觉得累。但是要说到底为什么会做警察，郭林实在想不出什么特高尚的理由。当时应该是他考试的分数本来也没太多选择余地，家里长辈觉得公安大学挺好，于是他也就无所谓地选了这条路，然后一路都很顺遂，毕业被要到分局所里，跟着办了几个大案子，后来就被借调到了缉毒组，结果结了案，沈军也不放人，他就这么留了下来。最初是职责所在，只是警察这两个字说的多了，看了太多的事儿，慢慢的，郭林也就没办法再拿出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这份工作了。既然做了，那就好好做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原则。要么干脆撒手不管，不然起码要对得起自己。